锵锵三人行，文道， 咱们那天跟这个咱们的小美女杨叔一块看艳照门， 不是聊艳照门， 不是看啊， 就看他的艳照门， 看没有事，反正他那天穿的挺艳，就是说最近这个内地啊。这个 怪不得赶我走，哎、原来是这样。 想今天请你这博士来讲讲我们那个讲的没意思的一些事儿，就是说呀，相亲节目特别火，最近在内地。那么你看杨叔这个女的，她就看得不舒服，她就觉得呢，怎么这些其实都是电视台做节目嘛？做节目，那么哎，你看你像他那个《非诚勿扰》那个节目，特点很有意思。过去这个相亲节目啊，是同样多的男人和同样多的女人。你看他的格局啊，是一个一个男的上来，一排女的在那看。其实这种设置啊，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是换过来，如果是一排男的在这挤兑一个女的，观众不能容忍了。对吧？观众不舒服了。但是你会发现呢，一帮女的在那儿怎么踩回一个男的，大家认为可乐，就是感觉男的还是比较抗造，是吗？哎，那么出来了很多经典名言，什么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怎么着啊？就是说，怎么这些啊女嘉宾很多表现出对钱的要求，对钱的这个渴望。有些人也说呀，反映现实。哎，怎么讲？咱们还聊过，就那天没讲完的，我说，有一个调查说是六成广州的女大学生，表示要嫁富二代，这个很出名，但是最近呢，我就说我又看到一个调查，说不要侮辱我们女大学生，我们又重新调查了一下，说这次是六成女大学生啊，表示选男朋友啊，愿意选择潜力股，什么叫潜力股呢？就是说有这个事业发展的潜力，但是现在可能还是一个普通的，那么愿意跟他，就是能够等看出他有潜力，希望将来他能够凭着他的踏实肯干等等，一定能够获得地位和财富，希望什么爱情事业双丰收。我的一个感觉啊，就是什么呢？换汤不换药。为什么呢？我说这个六成潜力股啊，咱是有社会经验的人，恐怕九成九他一辈子也是潜力股啊，蓝筹股。但是这些女孩子，你看到她还是存着一个指望啊，指望你是蓝筹股啊。我说这到时候要押宝押错了，一辈子就是一潜力股呢，那不是爱情事业不能怎么丰收啊？ 对，没有，我听完这个统计数字啊，我也在不同的媒体看到不同的数字，都是六成七成等等哈。我每次看完以后的感觉，就感觉说革命上面未成功，同志女同志啊，同女同胞还需努力哈。因为应该到了九成或者说100%都把钱这个看在最前面，我觉得革命才成功了哈。因为我是认真的，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啊，我觉得到了现在才开始拨乱反正哈，就是说以前一直有钱的男人是受到歧视的啊 ，discriminate 啊， 歧视 哈。因为一直以来我们从小都看到嘛哈，就是说哎，总是觉得说选男人要选有才华的，会要选所谓的潜力股，有未来有志向目标的理想远大的。很多年轻的女生一听到说有钱人啊，以前那个年代一听到有钱人呢，马上反应就是说我不要，好像我不贪钱的，我不把钱看在前面的。坦白讲，那完全就歧视了这个有钱人嘛。啊，有钱的男人其实很有他的魅力，很有他的其他才能，你根本先把他排拒在后面，就等于没有给他足够的平等的机会来跟你互动。 没有这样的人了，佳慧 啊，真的 没这种傻女人，说我找男朋友先把有钱的排除在外，没有这样的人。 假如你现在问哈，第一个我们看数字嘛，只有六成嘛，所以我是说革命还没成功嘛，我希望说100%都这样哈，都觉得要把钱放在前面。第二个，假如我不晓得接受访问的是什么年龄的女孩子，假如你现在问16、17岁的女孩子，很多都是这样。至少他嘴巴是这样哈，感觉说哎，我不要选有钱的。一跟人家说我选有钱的呢，已经感觉是那个很丢脸的事情，很爱财，很贪物虚荣的事情哈。你问年轻的还是会这样感觉。 对，我也觉得是。你比如说 我觉得现在现实生活中大家都觉得现在女孩子好像应该都会选一个有钱的男人，但你每次看那些什么采访啊调查啊，如果不是匿名的调查，比如说什么有一些访问一些刚刚出道的模特啊美女，问他说你希望中的理想对象是怎么样，他说嗯，有幽默感，有责任心，不晓得什么，全都是那些嘛，对不对？但就不会提有钱。而且我觉得这里面还牵涉一个问题，我觉得嘉辉刚才讲很好，说有钱人的魅力啊，就有时候这个东西不知道是鸡还是鸡蛋的关系，就是有钱人为什么会受到喜欢，我们通常很注意到就是说因为他有财富，比如说他让你开宝马或怎么样，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注意到事实上也许某些富豪他的确他是会有某些的特殊的能力，不一定跟钱有关，但是某层面又可能是来自他的财富，或者是他获得财富的原因。 这个 举个例子，比如说很多有钱人会比起一般人要有自信心，对不对？这很难讲。第二，就比如说他去到任何场面，他可能都很镇定，因为他见惯大场面。第三，也许他会比较能够很迅速的决断的下决定去处理很多事情，因为他管大生意。 对， 比如说像这些能力说不定也是吸引一个女人的要素，对不对？ 你比如说我就听一个女的跟我说呀，这个男的就很难能明白哈，他觉得他的男朋友啊开会的时候最性感，他就是我一问他，他说每次看到我的这个男人呢、穿这个西装在办公室里，这个啊给大家开会布置什么任务的时候，他觉得那个时候就男人在工作的时候，很吸引他。你知道这还有一种啊，是把男人当这个体力劳动者的，就是还有一种女的认为什么呢？哎呀，我觉得这个男人啊帮我换这个车胎，或者给家里拧个灯泡的时候，或者说最喜欢那种男人呢、拿这个工具箱会用这个螺丝改锥什么什么的，哎，修理家里的马桶啊什么，这时候他觉得这个男人很有用。 对， 你知道吗？ 就有那个女人还是要有被照顾的感觉嘛。我刚说一直强调有钱的男人被歧视哈，是因为我有时候跟一些朋友交往哈，每次一些女性的朋友她身边的丈夫是有钱哈，很多人在背后就说了一定是爱财才嫁给那个男人，我都觉得对他们一对夫妻都不公平，因为我两个都是朋友嘛，我就完全经过接触哈，会知道这个有钱人那种魅力来自于说文道刚说的种种自信心，还有办事的能力，那种这是魅力嘛。 所以啊，这个问题啊不在有钱没钱，问题我就发现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所有外人的看法都不靠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了解你们的感情是心里的看不见呢，所以外人你只能看他们看得见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嘛，就是长相般配不般配，然后他有多少钱，他什么身家，而且是到处都一样啊，小市民的社会，大家就是把人跟人的关系啊当成一个利益的算计嘛，说白了就是谁吃亏谁占便宜，女的有什么，有美貌，有什么什么什么的，男的有什么，大家他只能，你也不能怪他，因为感情在心里，舒服不舒服只有脚知道，说哪儿 去？我说，你按摩脚，你是到达这程度了？ 说乱了，咱们 这叫广告。锵锵三人行， 舒服穿鞋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 穿鞋 什么时候舒不舒服都是脚知道。 广告 我说的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女人呢、你也不用多开导。我觉得这个女人天生的她有务实的本能，她可能会浪漫整那么一下，但是她最终啊，就我所见到的来说，我觉得女人是很务实的，比男人务实多了，你知道吗？她，但是你到最后你就会看出一个什么情况啊，你看啊，就像咱们说这个女大学生，包括那个相亲节目，你看一个女的都在问男的，你有什么，你有这个吗，你有那个吗，对吧？我就发现这里边有一种，咱不知道美国人什么样啊，我就说咱在中国看到的现象，往往这个女的就是说我嫁给你，你能给我什么生活，比如说这个男的想着你跟我好吧，说你能给我什么生活，我心里想这个意思潜伏着什么呢，就还是个等靠要嘛，对吗？就是说白了是我的生活是你能给我什么， 对吧？你要是不能给我什么生活，那么咱们爱情可以，但是爱情是没用的。其实我跟你说，老在讲什么什么人时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啊！我跟你说，我的经验就证明聪明人前人的这个结论，爱情啊是最没有用的。你要拿它是，我跟你说啊，它是最不重要的。往往在碰到这个爱恋纠缠，这跟谁结婚成不成家的时候，最先放弃的常常就是爱情。 可是你说它最没用也行，说它最有用也行。 可 是你又不能不把爱情作为一个借口吧？啊，总要用爱情来做借口来结婚嘛。我结婚宣誓的时候，总不能说我今天跟你结婚，因为你有钱，因为你有自信心，因为你开宝马，因为你开会的时候看起来很有魅力，不是嘛？因为我爱你。啊， 不，我说的 伟大的理由， 我说的还不是这种就很极端的问题，什么嫌贫爱富。说的是啊，你比方有些时候像我们这个红颜知己啊，就这些心里他这个芳心乱颤，他不知道该嫁谁嘛，你就听他这个选择，我就跟他说，比如说啊，这个男人呢，我是很爱他，我们在一起很开心，我喜欢跟他一块吃饭，喜欢跟他干什么都喜欢跟他一块干，但是另一个男人呢，但是这个男人不安全，这个男人不安全，但是这个男人呢，我没有那么爱他，傻傻的，但是他很安全，我知道他到我到老了他也会爱我的，他怎么他会对我很重视。好，你知道吗？你就看他这个选择， 到最后他选那个的时候，还是要用爱情作为借口啊。 我就说你选这个哈，我说对，你选个保险的，我能理解。我说，但是我自个儿总感觉，至少你结婚的时候，你不能说是不爱他的吧？ 对呀。 但是女人很奇怪的， 她能爱的。 她说，我要是选择了他呀， 我就会爱。 我慢慢跟他培养，我就爱了。 对， 或者说是似是而非的。一种爱， 这是男女都一样。 张爱玲用八个字来描述了这种感觉嘛，择其所爱，爱其所择。 对， 你选择你爱的，大概都不讨厌的，就叫爱了哈。择其所爱，然后呢，你就爱你所选择的。 对， 我感觉那个慢慢，就像老一派的中国人说，结婚之后才开始谈恋爱。 对啊，你别说像以前我们盲婚哑嫁的年代，你想看能怎么办？ 哎， 那真的是有爱情的， 有 人培养出爱情， 而且往往还是挺长久的。 对啊，所以你想想看，所以这完全不是问题。 嗯， 不过你刚刚说到这个女人比男人实际啊，我觉得某程度上也的确是，比如说很多男人要选美女，对不对？ 对。 那你说美有什么用，对不对？那女人选男的就很有用，对吧？你有个房子，这房子我能住，美我住不了，对不对？ 这什么有车有房，父母双亡。 不过这个事儿啊，我又想起来，就是跟还是离不开我们很基础一些动物的本性，比如说在比如说一些猿猴灵长类动物的群落聚落或者部落里面，你很容易看到，比如说有一些猴王，他为什么会有力量，是不是因为他能够拥有最多的最高的社会地位，所以那些女的都要服从他，还是说因为他体力最强悍，能够把别的人都打败，所以女的喜欢他，你是分不出来的。 没错， 这个就跟我们说富豪那个情况差不多。 我研究动物界，我最后发现一样的，就是你不能不管什么婚姻制度下哈，你就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某一个种类里边，雄强有力者，对于公的来说，他永远获得比较多的机会。对于母的来说，那就是你要是美啊，生殖能力这方面比较猛的，你也能获得比较多的机会。不就是这样互相一个吗？ 对，而且女的我觉得有趣在于说，刚文涛说到那种上亲节目哈，我觉得非常有趣。你看到女的选择标准啊，也是很多的了哈。有些还是喜欢他英俊，有些需要有安全感，有些需要说他专一。 女的想得多。 对，所以那种上亲节目对我来说是很好的家庭教育的机会。每一次我打开电视看到的时候，我都把我女儿从书房叫出来，叫她坐我旁边，来看看看看这些姐姐怎么样来选男朋友，怎么来选老公哈。然后我就在旁边跟她开导，你看这个傻瓜怎么会这样选，你看 你女儿用成听训。 可是没有用，因为我女儿刚好在青春期反叛期嘛，我过往两年花了很大的力气做的一件事，就是告诉他说，不要排拒有钱人，不要陷入那种把爱情跟有钱啊成为对立的想法。很多年轻的女生都是嘛，我刚也说了哈， 觉得有钱就不好，我要爱情哈，把这个对立起来。我就一直在努力灌输他说，有钱人里面也有可以谈爱情的，也有魅力的哈，一直很努力做。 对，然后呢？ 不成功， 不成功。不成功 啊！我越讲越讲，他就越讨厌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嘛。 那是对你的反叛。 他们从还有。我们从三岁开始读童话，读什么种种的故事，都是灌输这种想法嘛。所以我觉得很担心，把我女儿害到了，等于也把我害到了。 我觉得你应该教他呀，就是有钱人里头也有很差劲的，这个他也必须分辨，不能到最后全。所以啊，问题不是说钱还是不是钱，你老公最后只能选一个，那当然是千挑万选了。首先，你可以，我认为当然得有一定的生活基础，所以在中国那真是没办法。穷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对不对？那多少你得差不多。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啊，你也要注意另一个问题。我见过不少傍这个有钱人的，所以我首先声明我的态度啊，我认为一个女人的这个选择我都予以尊重的，做二奶也好，这个她愿意干什么情人，她怎么都行，傍大款，我认为那是人家自己的选择。女人没有人比她自个儿更明白她需要什么，别人说不上什么。但是问题在于啊，有的时候啊会证明我另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男怕入错行啊，女怕嫁错郎，这个我可见得多了，你知道吗？你看男怕入错行，咱们跑到凤凰就是今天这个表演，对不对？不错不错，感谢凤凰啊，咱们入对了。我就说女的好比说有些个有钱人非常的粗俗不堪的，你知道吗？本来是一个班的这个女同学，我亲眼见的，比如说这个女同学嫁给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人，感觉还是多少有点教养吧，是吧？嫁给我们这样一个人，另一个女，本来两个女孩子啊，当初没有选择的时候，这两个女孩子我们看着都差不多，很相似的嘛，一个班里的。哎，另一个女孩子去嫁了个所谓的大款，就是咱就说的很粗俗不堪的大 土豪型的， 土豪型的，也不注意上进的，对吧？然后呢，几年之后这俩女孩碰到一起啊，你会发现呢，这俩女孩完全没法说话了。她就说，哎，打麻将去，咱们打麻将去。然后，哎呀，我今天看我那宝马来的，你知道，就那种铜臭气啊，你一下就知道啊，她生活在这个圈子里。你的这个老公啊，他决定了你这个，因为女人在中国一般女人跟着男人混的，对吗？你直接就混到这个男人的朋友圈子里，你知道吗？到最后你的这个气质，你的品味，完全就是在你的男人的那个圈子里的笼罩之下。 你说是不是？生一些小土豪。 对，相反你像找了我们这种人，那女孩她越看越喜欢人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家辉博士， 那我们刚说怎么选有钱人哈，选不到有钱人好像很惨。假如你想去选有钱人，结果选不到，那当然惨嘛，愿望没办法达成。可是有更惨的在于什么？其实刚文涛也少提到说，你选了有钱人，可是押错宝了，那破产，那应该最惨，等于我们打牌啊，吃炸虎啊，胡啪，原来吃炸虎那样。我脑海浮现一个朋友的样子，一位女性朋友，那就跟我说，在过去十年。他的母亲几乎每天以泪洗脸，就是这样子啊，每天跟他哭。为什么呢？就是跟他讲，我吃错虎了，吃了炸虎啊，就是因为他爸爸嫁他的，他嫁给他父亲的时候很有钱了，何止什么宝马，剩什么东西啊，什么法拉利，什么都开了好几台了哈， 好想啊。 对啊，结果过了嫁了好像十来年吧，然后因为生意失败。 哦，那也有十来年 啊，十来年， 那还有十来年好日子过。 那个女人 刚嫁入门就给双规了。 那个年代二十岁就出嫁，才十来年，三十多之后，然后就一直守着破产，守到五六十岁，所以最后十年已经没有希望了吧。 本来还以为老公破产之后还有翻本的希望，现在没有了吗？到五六十岁了哈，然后就每天以泪洗脸了，觉得自己哎，嫁了有钱人，结果压错宝，我觉得那个才是惨上加惨。 他应该学佛啊，这就是无常啊， 对不对？难道就是这么沦落到今天的？ 对啊。不过我刚刚想起来，我刚刚之前说错话，我不是说美丽没有用吗？后来我想不是，美丽是有用的，但不是对男人有用，是对女人有用啊。因为这样看，像又讲猴子啊，猴子里面是一个猴王。他会享有跟整个群落里面所有女性的交配权，别的猴子公猴是不能碰那些女的，所以就说那些母猴啊就要竞秀，所以说长得好看，本动物本能上讲是为了正为自己制造更多交配的机会，哎， 但是 对啊，那就是这样，你长得好看，人家才愿意跟你交配，你才有机会生嘛。 但是呢，就是咱们想了半天猴，必须得讲讲人是吧？我跟你说，我讲点纯净的东西吧。我觉得 终于有纯净的东西了。 很多情况下讲一个很简单的事儿，老比条件呢，弄得像做生意，你知道吗？我觉得最后还是有一件事儿叫情投意合。你知道我讲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啊？很多人是情投意不合，就是两人爱起来啊，好起来很容易的，但是为什么慢慢你最后不行呢？你就看很多是意不合，所谓这个情投就是咱们相爱嘛，意合呀，这里边就包含着咱说的两个人得能聊天，谈得来，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兴趣，反正在一块儿觉得舒服，这种这个意义很合。我觉得现在就很多人呢、啊，他是目标性的，你看男人也是目标性的，哎，这是一个小坚果，哇，漂亮，哇，当然他是情头很容易开始的追逐啊，这大家可以来情绪，但是接下来为什么越来越不行啊？你根本就没注意到性格的因素，你们俩在一块儿内在，你不讲个内在啊，还是不行。我现在 这就是所谓能不能够成为伴侣。 哎， 讲来讲去讲去，平常以前我们讲究的就爱情。或者能不能够结婚，很考虑这一点，就你们能不能成为伴侣。成为伴侣一般指的就是比如说你能不能有心灵上的沟通啊，日常生活在一起会不会出状况啊，哎，是包括这些 出的状况能不能容忍呢、 啊、对啊对啊。 对于男人来说呢，意和这个部分的满足可以在其他地方满足吗？他找他的红颜知己什么有其他满足吗？所以他情投就好了。 女人也可以啊，女人也可以。